十六字令三首，1934年到1935年。山，快马加鞭未下鞍，惊回首，离天三尺三。其二，山，倒海翻江卷巨澜，奔腾急，万马战犹酣。其三，山，刺破青天恶未残，天欲堕，赖以主其肩。